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了解到，比利时透明歌剧院带来的音乐剧场作品《消失人的日记》将于今明两天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多维剧场上演。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一次走进社区文化中心的剧场。这一作品由奥利弗奖、托尼奖金牌导演伊沃冯霍夫执导，本次将是亚洲首演。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推出一年一度的儿童音乐节，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剧院，选择在更为开放的伊迪港购物中心。今明两天将连演3场主题为莫扎特奇遇记的公益儿童音乐会。魔术圈莫剧团将与青年指挥家于吉、中央音乐学院青少年管弦乐团同台，带领小朋友们步入莫扎特的音乐喜剧舞台。百老汇音乐剧《吉屋出租》今晚继续在世纪剧院上演。吉屋出租的故事情节和歌剧《波西米亚人》类似，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在纽约租房，生活困窘又疾病缠身的故事。燃烧岁月金曲系列之《爱之永恒》中外经典名曲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地方戏曲展演今晚将上演吉林市戏曲剧团大型现代集剧《黄大年》，这部剧以科学家黄大年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美国喜剧电影《我的间谍前男友》昨天在全国上映。电影由苏珊娜·福格执导，讲述了奥黛丽因前男友的间谍身份意外被卷入一场国际阴谋，从而被迫与闺蜜摩根在欧洲大陆上演惊心动魄又啼笑皆非的国际逃亡之旅的故事。由好莱坞华裔导演崔燕执导的电影《非洲遇见你》昨天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一段生死逃亡的故事，展现了在非洲致力于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志愿者，以及非洲中资企业支持反盗猎事业的真实现状。由江苏卫视打造的音乐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第3季将于明晚回归。新一期节目当中，古巨基和侯佩岑将作为常驻成员加盟猜评团。古巨基表示，虽然是猜评新人，但作为听巫启贤的歌曲长大的资深艺人，对自己的猜评功力很有自信。浙江卫视音乐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第3季昨天揭晓导师阵容，林俊杰将继续担任梦想导师，成为3季元老。第2季梦想导师张靓颖也将重返舞台，而胡彦斌和谭维维这一季将作为新加入的梦想导师亮相。第1期节目将于本月26号播出。时隔4年，《舌尖上的中国》第12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新作《风味人间》，将从本月28号开始，每周日晚在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同步首播。陈小青表示，纪录片展现的是带你去探险，讲述的是用食物来认知世界。节目涉及的美食包括法国、西班牙、越南、摩洛哥、秘鲁、埃塞俄比亚等地，摄制团队走访了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云层遮挡，光照减弱，气温有小幅回落，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一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盼着盼着，这正阳门下的小女人就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出好戏啊。 二号桌牛鱼二两酒啊。 来新鲜的啊！您听着啊， 日子长了，分不出是酸是甜。还记得风雪夜，分面苦难。还记得小酒馆，真辣真鲜。 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 还记得小酒馆啊。真辣真鲜，岁月深了，不知道是恩是怨。 离婚，跟我办手续。 天亮了，天热了，谁问冷暖？你来了，我去了，真假难辨。 什么玩意儿？ 真假难辨， 在这的巷子，难难的字，牢牢的板儿扯，沉沉的酒坛， 厚厚的城墙。相恋，相亲相伴，我心有缘，拥抱命运天。 四集播下来，总的感觉真的不错。 我衡量一个好戏的标准就是快进2.0，你觉得忒快了？1.0放，你觉得有些细节还没看真切？ 哎，就说明这个电视剧的节奏是很紧凑的。 嗯，没错。现在大家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正阳门下小女人。 这个电视剧呢是在本周二开始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而且在爱奇艺同步播出。一经播出，很多朋友就觉得特别喜欢，这就是我们盼的京味剧。 是，这是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年代创业情感剧。导演呢是曾经指导过正阳门下的刘嘉诚，由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蓉、乔大为领衔主演。 讲的是蒋雯丽扮演的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娘徐慧珍，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后面的几十年的创业致富的故事，以及她和身边的这些人物的情感纠葛。 正阳门下小女人一共48集啊，这不长不短，40多集我觉得正好。一般年代剧啊，基本差不多也就是这个集数。从风格来说呢，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电视剧，京味是我们外在就可以捕捉到的特征。在很多细节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主创是做了一些细节的工作的。那么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街头拉洋片的艺人，他在用地道的北京话啊，就是编排这老街坊，我们来听一听。 抬个里头再看我，您就听着真有我留个温暖，就过咱们北京酒，只修得合适，比酒外七皇城死了，在后门外头啊，修下了 这老卷头嘿，还是不开门。 哎呦，刘爷，您遛鸟？ 片爷，又编的。 哎， 还是编你那个，老北京城刘伯温是不是？ 啊，您受命。 咱来点新鲜的怎么样？ 来新鲜的 啊！ 您听着 啊， 出了前门就往南走啊，前面来到肉市口啊，肉市口里住着个牛的爷哟，遛鸟就来到了街前头啊，往前走您可留神，前面它有条沟啊。一不留神你就栽到了沟里头啊，那可就磕破了头啊。 天爷你编排我。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看到这段，我不禁想起了《人民的名义》，这不是那个戏里面的工会主席的扮演者吗？ 啊、 当然，这地道的北京话和张口就来的这个平劲儿，和他的身份还是很相符的。 京味剧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就是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啊，刚一开场，这个主角徐慧珍家就是一个挺大的啊，但是有点破败的四合院。开头的场景是一个冬天，大雪纷飞，配上他们家这院里斑斑驳驳的柱子、窗户啊，疏疏落落的家具摆设，一下子就营造出主人公的那种处境。这个徐慧珍的丈夫贺永强啊，和徐慧珍的表妹徐慧芝俩人好上了，就是在徐慧珍怀孕期间，这丈夫和自己的表妹俩人好了，就是连他生孩子都不管。所以这电视剧开始的第一幕就是他绷着自己的大肚子啊，这个像灌了铅的两条腿在路上打车啊，那时候也没有 taxi， 都是这个人力车，都是人力车。然后呢，加上这徐慧珍还是一特别会过日子的人，这是一个细节的刻画，对他未来的性格的刻画是一个铺垫吧。就是我必须一毛五走，我都快生了也必须一毛五，两毛我坚决不走。就这样 pass 了两个车夫啊，第三个车夫很重要的一个人啊来了，一毛五啊，然后人家拉着他去协和了。 哎，这就是由倪大红扮演的男主角叫蔡全吴。这个戏一开始啊，情节还是挺紧凑的，就是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心。因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大着肚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这个黑夜，她要扶着墙去找车，她要干什么？是马上要生了吧？那会不会难产？是不是会不会生到半道？就让大家呢非常的揪心。所以一开始啊，入戏的节奏很快。此外呢，就是她的公公很快也就离世了，她的丈夫很快就带着她的表妹就走了， 就私奔了。 哎，这些情节啊，反正交代的很快，就马上就进入到什么呢？孩子生了之后，她要一个人来操持这么一个小酒馆的故事了。 对，这女主说啊，咱们家人都死绝了， 我得把你养活大呀。 嗯， 那我只有操持这个小酒馆，维持咱们娘俩的生计。 是，如果是上世纪这个40年代生人的话，看这个戏会不会有一些情节的代入感啊？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啊。但是其实我们能知道，就是年代戏最重要的就是场景都要有真实的这种感觉。如果你营造不了细节上的粗糙将就的话呢，观众很容易会出戏。 对， 戏剧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所以你得有那个年代的道具，而且要很真实。比如说这个电视剧里出现了火炉子啊， 咸菜缸， 咸菜缸，还有那拉洋片的家伙事儿啊，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才有的，现在找不见了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只凑那么一两个，或者是说呢你将就将就的话，细心的观众还是能看出来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啊需要很多部门通力合作。因为编剧呢他是书面描绘，导演呢他会对于现场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他要考虑画面的因素，那最后落实到位的就得靠美术啊、道具啊、包括灯光啊、包括制片啊等很多部门。所以你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还需要认真的创作的态度。 嗯， 啊，差一样可能大家看起来就变味儿了，就不像京味儿了，成串味儿了。 对，还得有真的懂得经历过那段时光的地道的北京人在里头给你指导啊，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些元素综合起来营造出一种氛围。那有的听众其实也吐槽了啊，说这个虽然道具在整个营造上是挺用心的，但是呢也有不是那么地道的地方，比如说蒋雯丽老师这个口音，您听听啊，这个是不是京味儿？ 今儿小酒馆重新开业，大家伙一定奇怪我一女流之辈怎么开酒馆。不瞒大伙儿，我徐慧珍什么事都爱讲个理儿，这不我刚生一丫头，我就给她取了一名叫理儿。 是这么个理儿。 哎，没错， 我什么事还爱较真儿，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打今儿起这酒里要是掺水，您二话甭说把这酒缸子给砸了。 哎，够意思。哎， 高意思。 别看我一娘们家家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喝蹭酒、喝酒耍魂，可别怪我徐慧珍不客气。 敢！ 今儿开张了，大家伙朝这儿看，本店概不赊账。 这是冲我来的，这是。 牛爷您一人除外，因为您从来都不差钱。我爸说了，您从来都不来账，您要的就是这面儿。 嘿，大伙都听见没有？这就是我牛爷这半生混出来的这份儿。 蒋雯丽老师啊是安徽人，当然在北京生活也很多年了。 嗯， 我们能听到他说台词的时候呢跟咱们一样啊，努力的在靠近，但是还是差点意思。特别是和这个在他的酒馆里喝酒的那些北京的老爷们儿比， 和地道的老北京一比，就差点意思。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骨子里的。 看到这块呢我们会想到谁呀？想到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老师。 斯琴高娃老师是北京人吗？ 他也不是，他是蒙古族的。哎， 蒙古族按说离咱不远。 但他是不是在北京从小生活？我们不知道。 对，只有你就从小生活在这儿，那个东西才能就水到渠成。就是你后期模仿，可能模仿得很像，但是和自来他就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人说北京话，还是不大一样 啊。嗯，所以也许一些老北京朋友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对于他的口音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啊？我们在这里抛出来供大家讨论。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咱们国产的很多电视剧啊，往往都是一个人演跨度很长的一个角色， 嗯， 从十七八九演到啊 七十七八九 都可以， 隶属他每一个这个变老的过程。 是，那不知道观众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不过我们的编辑他提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一开始徐慧珍呢还没有生孩子，梳的是两根 麻花辫， 哎，辫子是吧？ 嗯。 生完孩子之后，公公去世了，他继承了酒馆，还是这个发型。当时这个故事的背景是1955年，所以我们编辑问，那个时候女人结了婚以后还留辫子吗？刚才我们说啊，《正阳门下小女人》是一部京味电视剧，很多人呢也冲着这个去看。那最近这几年呢，比较好的京味剧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去年的《情满四合院》，导演呢也是刘嘉诚。这个京味剧是不是有一个特点啊？包括一些咱们的话剧， 嗯， 啊，包括小说，都是刻画小人物 见多。 对，要不你要说从大的范围，你说宫斗剧不算京味剧吗？也发生在北京这个地界儿啊。 嗯， 所以说这个京味剧特指胡同文化， 就是百 宅门文化， 哎， 就是它区别于宫廷。 是， 嗯，所以那你在这个范围里选，那小人物肯定是他落笔的一个点。 嗯，你包括老舍先生写的那些作品里面的角色，大部分也都是住在胡同里的平民老百姓啊，引车卖浆者流。 嗯， 可能这也是啊，当时的北京四九城人口构成的一个主流。 你看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正阳门下小女人》，正阳门给人的感觉其实是很高大的啊，九门里它也确实是规制最高的一个，体量最大的一个。那正阳门下小女人它其实有一个大与小这样的呼应啊，我觉得名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地点啊，开在大前门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有点像老舍茶馆中那种裕泰大茶馆，就是一个时事风云市井舞台那么一个展现啊，各色人等在这个地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迁还有社会生活的流变。 第二个呢就是女人啊，小女人在戏里面她的年纪也就是二十上下，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这样一个小女人她如何坚强地活着，如何把自己的这个酒馆维持住，甚至后面啊做大做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想象力。其实在戏里面还是有很多历史背景的，比如说这里面有公私合营啊，有还有这个外国人是吧，在那个年代可能还真的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现象。此外呢这个人物啊，我们下面来说说，他是一个利落要强的人。 嗯， 从刚才我们的介绍当中大家也能看出来，并且呢他不卖掺水的酒啊，也能够看出他做生意的这个诚信。戏里面有一些感情戏啊，这个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啊把这个矛盾挑出来了，很多男人都喜欢他，包括丧偶的一位老师， 嗯， 包括据说已经订了婚的一位街道干部啊，都喜欢他，都要争夺他的爱意，甚至还有男的晚上、啊、 从他们家房上下来了 啊，上房了， 嗯， 想偷窥，结果被他发现了， 要敲寡妇门啊，这个你想想，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有一定的财产，然后没有丈夫的保护，那各色人等可能都有自己的私心，是不是？有的是出于哎呀就是我喜欢，有的可能是我看你有点这家财，我是不是和你结婚之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家各怀自己的心思，想接近这个漂亮的我们的女主。而且这个人物设置也很有意思，你发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当中，如果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啊，她还开了一个酒馆是一老板娘的话，那她多半是风流的，你发现吗？从咱们的这个《武林外传》佟湘玉 啊，还有就是原来的电影徐克拍的叫什么来着， 《新龙门客栈》， 那里头张曼玉嘛演的叫什么啊，叫金湘玉哈，你看那多风流啊，是吧。所以说这把它放到一个这个位置上，如果它是一个陌生化，哎，它好像有自己的坚守，也不是那么风流，那它可能就是一个能立起来的人物。 嗯，当然在这个戏里面我们看到更多他还是要强的一面， 嗯， 没有展现出那个左右逢源甚至妩媚的那一面。因为这个戏里面他和先生为什么不和呀，也就是他性格比较刚强，不会说软话啊，不会哄对方，不会就是使小女人那种劲儿啊、 嗯、 所以可能你说那种风流啊，在蒋雯丽演的这个出演的这个角色当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对，他不风流，他不妩媚，这男的还呼呼的呢，他要再抛几个媚眼、 啊、 这生意没法做了。 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某天晚上小酒馆满座，有一位街道干部叫范金友和一位老师徐老师都来到酒馆喝酒。这范金友借口征求徐慧珍对公私合营的意见，想把徐慧珍叫出去，没想到哎，徐慧珍看出了他的用心。我们来听一下。 慧珍 啊， 你出来一下，有点事儿。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 我想听听你对公私合营是怎么看的。 没想法。 那不能，这事儿关系到你小酒馆的将来呢，怎么能没想法呢？ 真没想法。 那我就不信了。 哎，我说范金友，人家掌柜都说了人没想法，你非逼着人家有想法，回头您街道会上再一说，人家还干不干了。 徐老师啊，我平时啊还比较尊重您，因为您是人民教师， 但我发现最近你的所作所为呢，不太像一个人理想。 哟，那你给说说，我哪儿不像了？ 喝酒就不像。人民教师能嗜酒吗？ 你能， 我当然能了。我这是下基层体会民意，是不是牛爷？ 道貌岸然。 说谁呢？ 我说谁您知道。 徐和尚，那我就得跟你说的说。你30多岁了吧？ 是。 结婚没几天老婆就病死。但你是人民教师啊，这胡同里边的孩子可都认识，没事你就往小酒馆跑，这学生们怎么看你？你也是个顾面，顶这么大的骂名来这儿喝酒的，这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估计大家伙啊，这心里边明镜儿。 那你以为你来这里干什么？大家伙心里都不明镜似的。 就是哎，方老板，要说过去呢，不插腕的你不往这小酒馆扎，哎，现在接成不短的老往这儿溜达，这为什么呀？其实大家伙吧，心里也明镜儿了。您呢还不如人徐老师呢，人徐老师那是丧偶，您可是有未婚妻的呀。 啊，谁有未婚妻啊？您要说到未婚妻，我今天跟大家伙说明白的，我范金友没有未婚妻啊。以后谁要听到说我范金友有未婚妻，那就是道听途说，不信上我们家问问去，问我们家老太太都行。我如果今天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哎呀，刚才跟您聊了这么多正阳门下小女人啊，正阳门下小女人身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男主，我们还没有说， 大男人还没说呢， 正阳门下大男人，这就顺了撇了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正阳门下小女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男主，此外呢还要和您聊聊最近已经落下帷幕的如懿传。 一会儿见。 正阳门， 天下有一个正阳门，住着一群傻样的人，有理儿有面儿有心气儿，坎坷抹不掉那精气神儿，革命磊落一根筋儿。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酷时光 FM。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脑洞大开的环保

就是后期的 修图，当然了，连蒋雯丽的老公就是一开始出现的都磨了皮儿，你看见了吗？啊、然后我 这个我不在乎， 我开着弹幕看的。啊、那你给女演员磨皮儿也就磨了，你给男演员磨皮儿 啊，都修过、 哦。然后这个我看大家就边看边吐槽，当然也说他好啊，也说这个磨的太严重了。啊 但是我觉得能吸引我看的是它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情，比如说蒋雯丽抱着她孩子的时候，她孩子叫李儿 啊，李儿 那种母性还是很打动人的。这个你甭管是多大的年纪啊，她都能够展现出她所谓的母性。包括倪大红老师演的那个憨劲儿，就是听天吩咐、嗯、啊，这个话她的话她的台词不是特别多，但是呢都是很实在的话。 嗯， 她跟人物的这种个性结合得很紧密。在这个戏里面她干着一个工作啊，叫做窝脖，这个你下去翻译翻译解释解释。 窝脖是过去老北京的一个行业嘛，过去五行八作。以前北京的马路上啊，就是常见有些人窝着脖子啊，然后背着东西健步疾走。怎么说呢，有点像今天的快递小哥，就是他是给人家送东西的，就是你送一东西闪送送到我这儿，那你要是搁那个年代你就找一个窝脖、 啊、 你知道吗？当然他也比如说你搬家你也会找他。那这个行业在老北京72行啊，他叫窝脖，也叫扛肩或者叫扛大个儿的。 所以说这个工作做久了都会留下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脖子上会留一个大肉包是吧，还有人呢会被压成罗锅。在这个戏里面哈、啊、倪大红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叫蔡全吴，他就是一个窝脖还兼蹬三轮车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长得呢不好看，岁数也不小了，要是面对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两位啊，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但是你说他一开始就对这个徐慧珍有那种感觉吗？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 是吧，这是他身上最能打动女主的一个闪亮的点。 但我也在想，你自己也没有结婚、 嗯、 啊，对方呢也是一个人，而且长得又好看，就戏里的安排啊， 嗯， 异性本来就可以相吸的嘛， 对、 啊、难免不产生某种情愫嘛。 蔡全吴对这个我们说女主徐慧珍，她只有喜欢她，她才是个正常的男人。 对， 她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呢？ 是不是？ 只不过她不敢去迈出这一步而已。 对、嗯、因为身份上有悬殊，自己你看她这名儿其实就一语双关，她叫蔡全吴，啥也没有、 嗯、对。 然后徐慧珍智慧真诚， 所以蔡全吴这个角色就是能活着就不错了。 对， 本身一无所有， 就是、干着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个行当。 嗯，所以从他内心来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突破啊？我们看编剧或者说导演怎么安排日后的发展。反正看那个片花，他们俩是在一起合影来着，是那种老了还在一起的那种情节。不知道啊，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走在一起？因为毕竟他们在一起相识是1955年，后面还有很多大风大浪在等着他。 嗯，这个剧的节奏，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就说了啊，不拖沓，你看的时候绝不会我觉得 2.0 就提速的，所以咱们好好追一追这个正阳门下小女人，拭目以待，看看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他们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落花醉了美人，恍若人生是初见，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尘世万千。心事开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开生烟花已残，谁在拨琴弦啊，情到深处人已散，独自唱离歌，暮色迟迟春已晚，晚意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如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 下火发追心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生烟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寂寞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啊。 暮色迟迟吹月弯，人已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呢，是《如懿传》当中由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长达87集的古装大剧《如懿传》，本周终于播完了。 对，都快相当于两个正阳门下小女人了哈。我估计啊，从头到尾一集不落追完的也不多。你看我追到了20来集，然后就放弃了，就能放下。这个对于追剧的人来说啊，就是说可能这个剧不够吸引你。 所以很多人说啊，播完了，我以为早播完了。 就是放下了吗？从一开始开播前这个大家都拭目以待，翘首期盼，当时是轰轰烈烈。开播之后呢，毁誉参半，再到后来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说无声无息，不太受人关注了。这部戏的命运啊，跟去年到今年的电视剧整体市场的节奏其实差不多。 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他说他也看了好几集《延禧攻略》《如懿传》，看了几集。他说在你们这个，就我们有一个聊天群啊，他说在这个戏里面我的角色是娘娘，我的人设，在另外一个聊天群里面我的人设是皇上。 何出此言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是影响到了大家日常生活的。 嗯 啊，就是大家时不时的还会聊起来。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位观众啊，倪女士，她是怎么来描述自己看《如懿传》的观感的？ 对，她不仅仅是反映的宫斗，而是在这个宫廷这个大背景里，其实是还是写人的变化，人的情感。这点可能更符合我个人的口味吧，但是呢，其实表现这个情节上也是有点套路化，所以我前40集还是从头到尾看的，但是后40集基本上是，用快进或者是只看一些这个每集的这个预告的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的那个预告快进的方法了解剧情。所谓套路，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妃子，然后其实是爱慕皇上的，然后就是被宠幸了，然后之后就遇喜了，遇喜之后就被陷害了，陷害之后或者沉沦，或者是，伤心致死，或者是黑化了，那就这么一个套路。就是看多了，你也觉得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个戏的人物刻画还是跟以往的宫廷剧是不同的，男女主人公的这个刻画还是比较用心的。比如说像这个如懿和这个乾隆，他们两个人从这种年少的这种青梅竹马，相爱相知，感情转淡，然后最后的分离，虽然写的是宫廷里的这种特殊人物的情感，但是它是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有普遍性的，我觉得很多人看了可能会更有感慨。 我觉得这位观众的评价还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成为了宫斗剧的半个专家了，你如果不给大家一些审美上的新意的话，大家自然会看着看着就看别的去了。 嗯，刚才这位倪女士啊，她既说了《如懿传》的亮点，比如说她在说爱情的幻灭，对人性其实有更深度的解析，我觉得是比《延禧攻略》要深刻的。还有就是说，它也有一些套路的东西在里面，让大家觉得就像刚才香露说的，没有什么新意啊。 在《如懿传》的最后几集啊，被幽禁宫里的如懿终于要反击，设了一个局，让令贵妃啊 入了他的圈套，然后揭开他比如说参害皇嗣啊、陷害皇后嫔妃的事情。那很多人看到这儿终于觉得这个戏有一点宫斗戏的感觉了。那观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还是在于之前的情节实在是安排的让这个如懿啊太与世无争了。 对，你电视剧就要满足观众的某种诉求是吧，就是我看完了觉得很爽，或者说你像如懿传那里头有很多爱情的这个东西在里头，可是你在看如懿传的时候，哎呀你老觉得这个怎么这么窝火，哎呀这太窝囊了，怎么就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看他你是没有快感的、 嗯、 你反倒让你更心情更郁闷 更着急。 嗯， 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叫恨如懿不成钢啊。网友在弹幕里面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比如说有人写如懿啊，上届宫斗冠亚军，甄嬛和姑母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如懿传应该改名海兰传，要没有海兰这个小天使，如懿根本活不到现在。还有什么都怪如懿不作为，不仅没有保全自己，害得身边的人都死了啊！这网友看不下去了， 就是大家看着看着就跟着着急。 其实这宫斗剧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女主从小白兔到大灰狼的蜕变，包括特别是刚刚看完这个 《延禧攻略》，《 延禧攻略》哈，但是《如懿传》没有遵循这个套路，让这个有大灰狼潜力的女主角一直保持着小白兔的单纯本心， 就让人挤的。 哎，所以呢，大家可能是带着宫斗剧的心理期待去看，但是看着看着却发现这是一个以宫斗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所以这个你要是一个电视剧的编剧或者是导演的话，其实也很难做。啊，你是按照那个套路满足了观众这个期待啊，看得很爽，人家说你看你都是套路。可是呢，当你没有按照这个套路出牌，然后描写的可能是真实的这种社会现实或者情感发展的时候，人家又觉得哎呀一点都不爽。 我觉得其实观众没错， 嗯， 这个演员也没有错，是在于这个戏前期的宣传和介绍，包括它播出的时点，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带入 期待。 啊，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宫斗剧。如果你在宣传的时候你不要打这张牌，或者你在播出的时候、嗯、你不要紧跟着一个宫斗剧的话，哎，你打一个比如说皇上和嫔妃、皇上和皇后之间的爱情，你们可曾体会。 哦、 啊、从这个角度切入， 可曾体会。我跟你说，我看宫斗剧我真的体会不了，就是一个男的那么多媳妇儿，然后这男的怎么面对每一个女人？ 对，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女人之间，他如何保持独立？ 然后每个女人怎么样面对丈夫和这一群妻子？这个真的不好面对，古人的心我们不懂啊。 在权力、家族的利益面前，你如何保持你对于面前的这个男人的真心？ 啊、 嗯、啊！我觉得从这种纠结啊、这种权衡的角度来进行宣传，也许大家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评价。 即使这么宣传，因为它是姊妹篇，都一人写的，写《甄嬛传》的人也写了《如懿传》《留恋子》，大家就很自然的就说，那肯定是《甄嬛传》的姊妹篇，《如懿传》，所以也可能就按照这个既定的这种刻板印象去看你。嗯， 其实说到《甄嬛传》呢，很多人把它解读成了职场生存宝典，是吧？初来乍到，不要太过于显眼。没有看清形势就贸然行动啊，这些可能都会被人加以陷害或者是陷入被动。 你看你这说的《延禧攻略》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啊！那璎珞的初来乍到就很显眼、嗯、啊，什么事儿都贸然行事，但是每一次都能打怪兽赢了。 所以你看这个《延禧攻略》，它反而大家觉得它的评价高于这个《如懿传》，就是这个。但是《如懿传》呢，你要单纯的复制延禧，你不可能啊，情节就不一样。你要再复制甄嬛，那也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就觉得审美疲劳，又没有看出什么新意来。 但我身边的朋友啊，往往是年纪我觉得稍微长一点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文化程度也相对比较高，也比较文艺的那种，是更喜欢《如懿传》的。 就是他不会受这种预期的影响，心理预期的影响，是吧？其实你要真正的刻画老年人的这种情感，目前还很少看到特别有现实题材的戏。就是老年人在一起啊，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性格了，而且随着身体的衰老啊，性格有的时候也会变。我就经常听我爸我妈说，哎，这老头子，我是那一方怪，说对方怪，